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我觉得就系嗱，之后嗰个运动点样转化啊？话我哋真系其实要利用好啊，而家即系呢个台湾佬话斋咧，即系叫做民主外送啊，就系话呢一个所谓嘅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即系呢一个而家啊 Nancy Pelosi 啦，其实喺呢一个众议院嗰度啦，就其实系帮我哋提嗰个叫做系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咁啊，對於我嚟講最重要就係可以懲奸啦，係嘛？作為一個懲奸嘅作用啦，即係其實最對於嗰啲港奸啊，點啊？如果真係立23條啊，搞逃犯條例啦，首先咧就要制裁佢屋企人啦，佢同埋屋企人啦，係咪？即係要誅殺佢自己本身嗰啲喺美國嘅一啲美元資產啦，咁樣樣。 唔係，同埋你個香港關係法都係重要嘅、即係美國而家開咗個條件啊嘛，即係即係以呢個國會為首啦、就係話你要重啟政改嘛。 係。 2020 就雙普，即係呢個普選呢一個立法會。 因為點解咧呢樣嘢咧，呢個係揸住老共嘅春袋嘅。每年就呢個香港關係法嗰個問題上邊咧，係要檢討嘛。喂，咁你即係好似嗰陣時候克林頓嘅年代，每年就呢一個嘅最惠國嘅待遇，令到老共咧係投鼠忌。而你點解我上一節咁強調嗰、和平非暴力咧？就係你要令到咧係美國咧。是繼續企喺你嗰邊、如果你同佢打惡嘅話咧，或者你俾個機會佢咧，係即係鎮壓，跟住我哋即係失民心嘅時候咧、一來我哋自己蝕底，二來啲群眾離我哋而去嘅時候咧、美國佬就唔會同你咁癲噶啦，係咪？即係就借個機會就走咗佢。因為嗱，我聽到兩個分析嘅、就今次咧係即係韓正落嚟深圳叫林鄭收翻佢咧，一個咧。就係話，因為面對 G20 中美呢個貿易衝突，你唔好再添煩添亂。OK， 即 係我係覺得佢而家又喺度添煩添亂，佢喺度漏抽喎，喺度即係而家示威者嗰四大訴求咧，全部咧都 turn down 曬。 所以咧，佢就其實係想 turn back 嘅形勢啊嘛。另外一個好少少嘅，佢就話咧，其實佢係一個好理性嘅分析嚟嘅，唔係一個即係強硬嘅分析。我聽到呢個咧。就覺得 happy 啲啦，即係起碼即係中共都仲有啲咁多希望，啲咁多啫嚇，唔好誤會我意思啊。就話佢計過香港仲係有價值嘅。第一，上海不能夠取代香港，佢依然要利用呢個國際金融中心作為佢嘅白手套。即使我同美國佬全面貿易戰都好，我仲有一個香港係免關稅嘅嘅地方。可以繼續即係保留呢個角色，即係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用翻呢個周恩來嗰陣時候嗰個做法咁。所以佢話今次係理性，因為點解咧？佢已經係不斷俾外國政府抽水嘛。你一俾人抽水嘅時候，喂，咁佢一定要保住呢一度喎。所以佢話呢個係一個理性嘅決定嚟喎，相對上溫和嘅決定嚟喎。同佢由2012年當權之後全面展開呢一個嘅強硬政策，寸步不讓係唔同嘅喎。同埋。點解我哋嗰陣時候估係 99%， 得翻1% 嘅機會殊死掙扎啊！我哋就係因為你睇到佢雨傘運動之後採取嘅一系列嘅強硬措施嘛，都唔使再數啦，係咪打到我哋一撲一碌啊嘛？呢、這個其實係佢諗住繼續利用香港嘅時候咧，咁我哋應該食住上喎。因為你喺香港一定係國際城市嚟嘅，對唔住啊，呢、這個地方係共管嘅地方嚟噶，喺國際裏邊。你唔好以為呢個地方係你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大佬，唔好干預中國內政啊，你慳啲㗎啦。你經過呢一役之後慳啲，你更加話俾人聽，呢個地方係全世界都睇住。 唔係咩叫國際金融中心啫？即係其實咧，雖然你係莊家。咁但係家家有求，你都要公道先得嘅。 即係我大家都攞到籌碼落去嘛。 所以點解即係呢個上海取代唔到香港？呢、這個係《紐約時報》講嘅。即係其實佢就話唔知接觸過啦，咁中南海嗰啲高官啊，即係佢哋即係有咁樣嘅風收翻嚟啦。就係、是、其實最後尾即係都拉翻轉頭，係嘛？最後一刻咧， 都懸崖勒馬，就是、因為啦，最後尾發覺就其實啦，上海取代唔到香港。第二就係佢就係覺得啦，咁香港佢嗰個獨立關稅區嗰個戰略價值仲係好重要，因為啦，即係其實幾樣嘢嘅啫。其實首先嗱，你可以輸入科技咧，就係而家靠香港噶啦。第二就係其實你香港咧，你仲可以喺香港註冊公司，然之後扮鬼扮馬咧，出去咧做一啲收購合併啊，去買人啲技術啊，同埋買人啲人才啊。 仲有啊，如果你真係要配合即係習近平講嗰、那個即係地區經濟嘅發展，大灣區咧，簡單嚟講， 嗯， 你冇咗香港，你點做大灣區？ 嗯， 香港就係 back up 你做呢一個嘅融資嘛。 嗯。 喺 finance 嗰度啊嘛，系咪？所以我哋唔好妄自菲薄啊！以为永远都系唔够老共斗嗱，呢一次我就已经显示到嗰个人民力量出嚟系够老共斗啦，系咪先？同埋呢一样嘢，你唔好中佢嘅计，就话咩勾结外国势力，我哋勾紧噶啦，亦都冇得唔勾，因为点解？我俾你闩埋门打狗啊！你当我傻仔嚟噶？ 系啊，所以好笑啊！即系你见到，即系而家嗰班 喂，讲翻转头，加多一句啫。喂，如果你真係走去告嗰啲友，嗰啲友啊，佢唔使上庭，我話俾你聽，即刻攞政治庇護，你都李東昇同埋黃台陽，你都雨爆啦。 嗯， 香港差唔多真係開埠以嚟都未試過有政治犯㗎，即係外國係唔會接收我哋㗎嘛，無端端，除非我哋自己俾錢去移民嘅啫，一係投資嘅就係、是、即係家庭團聚嗰個移民啊，或者係你有特別嘅技能。喂，如果係佢抽我算賬啊嘛。你一收嗰張黃紙啊 ，charge sheet 啊，即刻走去避難啊！因為點解今次唔係話怕死，而係你對佢嚟講咧，係一刀插落佢心臟啊！即係話香港呢個地方係有政治犯嘅。之前我唔會咁做，因為覺得外國收你嘅機會好微啊嘛。如果唔係有逃犯條例啊，或者你唔係咁樣去玩啊，梁天琦嗰班即係旺角蘇聯嗰班友啊，外國都未必咩啦，肯收啦。因为你成个中共而家喺面对国际嘅时候，人哋系好觉得你好烦。大哥，喂，如果唔系点样，美国佬有个藉口嚟封杀你华为啫？ 唔系咁，所以 因为你而家系输出独裁啊。 咁梗系啦， 你影响紧人哋嘅国家嘅政治啊！你参与人哋内政就得。 输出独裁，其实而家个个国家啦，其实都有咁样嘅，即系。中共沾實力嘅一個即係苦主嚟，好多嘅，所以點解而家呢班僆仔好得意啊，好搞嘢啊！即係其實係專登走去，即係當然有咩陳浩天啦、啊，咁唔知走去日本啦、啊，即係搞咗個 J20 啊嘛，咩叫 Justice 20啊嘛？咁但係咧，就佢哋就嗱，佢哋都冇底線嘅啦，佢又連埋嗰啲咩葉比亞嗰班即係疆獨嗰班友，即係 因為點解好簡單嘅就是、你好似我後屘我最近諗嗰個問題就係點解我覺得？喂，如果真係告你嗰五個暴動嘅，尤其是而家嗰兩個，嗰五條友可能已經知㗎啦，同埋有啲友自己都知自己事㗎嘛，係咪？你做咗乜嘢嘅時候，佢一定係有機會告到你暴動嘅。 穩定德國佬啦， 你穩定德國佬啊，大佬，穩定台灣啊，你唔好俾佢喐到你啦。因為點解？你喺外國，而家你越嚟越多人，你話李東昇加黃台陽就搞唔到事啫。你有十個八個就當年。台灣的黨外運動咁搞噶啦嘛，喺外國，除非你諗住借呢個機會移民，即係走咗去，即係過翻平淡嘅生活。如果你仲係關心香港嘅時候，嗰陣時海外嘅即係前民進黨或者係反對派嘅所有嘅人士，許信良又好，全部喺外國搞你噶嘛，去 lobby 美國政府啊，去 lobby 呢一個日本都有啦。咁你又好頭痛，同埋你令到香港。是拆出國際的原因就是喂這個地方原來是有政治犯 香港人不拆的其實是林鄭拆出國際嘛，還有警察拆出國際嘛而且警察都很樣衰、啊、即是喂你現在說一個人來即是其實管理 Facebook 啊跟著定期站在那個即是鏡頭面前啊在那裡即是解釋那些什麼示威留言啊那些什麼喂那條友呢就唔知揾個男人婆出嚟喺度講喎，嗰、那個叫咩？好好笑啊！真係 冇用噶啦，而家做呢啲嘢，喂，當日你12號你唔做， 仲要同醫管局咧鬧翻埋，大佬。 喂，呢鑊嘢先， 真係樣衰到震。 醫管局咧，老實講，佢嘅高層一定係心不甘情不願咧，就係俾人哋陳佩賢咧篤爆佢出嚟。但係咧，啲員工咧其實隱隱不發噶啦，已經。 啊！ 喂，老實講， 你都係罷工。 喂，你收嗰幾個？喂，老實講。有一個市民講得好好啊， 咪打999咯。你唔好喺度阻住即係医疗添啦，係咪？喂，你如果你政府嘅部门， 咪俾人翻旧账咯。 公营机构里边，喂，都系咁样去喐你嘅时候咧，喂，好大镬噶啦，你差佬。 好笑啊，俾人翻旧账啊，唔知早几年啫嘛，上水个警岗嗰个差佬俾人哋抢枪添，仲要系，即系即系你本身即系嗰啲医生嗰啲话，喂，屌，其实你班友啊，其实都冇乜用噶啦，其实。 所以如果我系阿霸气哥嗰样，我都讲啊，你使乜同佢做呢啲咁嘅政治任务？喂，我哋同特区政府嘅矛盾，我哋系政治问题政治解决，你唔系做佢嘅镇压工具。OK， 佢问得好啊！你喺学堂嗰阵时候，你个宣誓系讲咩噶？服务香港市民噶嘛，保护香港市民噶嘛，系咪啊？喂，卢伟聪啊，可以飞黄腾达啊，你都系搵几万蚊人工嘅最多，入职嘅时候搵咗24000，我知道你系好难搵到第二份工。即是你做完差佬之后一系就做保险嘅啫，都系搵翻自己啲即系兄弟师妹走去买保险嘅啫。跟住嗰阵时候我识咗班都系嗰啲咁嘅人。喂，但系喂，你唔需要同佢做呢啲咁嘅嘢噶嘛？你使乜同佢咁上头？一对住我哋啲示威者，喂，大家都唔系对咗好多年噶啦，对咗好多年噶啦，咁多年以嚟，使唔使咁夸张啊？喂，你做佢嘅即系打手，跟住而家你。仲过街老鼠过林郑月娥咁滞，因为我哋未必见到林郑月娥嘛，我哋憎林郑月娥嘅嘢，我哋咪发泄喺你呢班差佬身上咯。不过我知道你班友仔唔会听噶，系嘛？你咪抵死咯。 咪个圈子问题啊嘛。 我寻日喺条街度食嘢，有两个一个男警一个即系女警行过，即系应该有个市民即系报案啊投诉嗰啲。佢行过嘅时候，嗰啲人个都两眼望住啲差佬。我一睇到嗰啲眼神，我已知基本上系痛恨你嘅差人嘅。咁你系死梗啦， 冇计嘅呢一样嘢。 所以你差佬嗰度，其实我哋都要醒少少嘅。第一，我哋系要谂办法睇下点样分化佢哋。你，我觉得就唔好见亲佢哋咧，起码黑警我都冇所谓，但系你唔好讲粗口啦。即系你咁样抱屈佢哋咧。即都对我哋冇乜好处，我觉得呢样嘢。 即系唔好去针对啲前线警员吓，即系咁啊！前线警员啦，咁当即系我觉得阿成姐啊，其实个个都啱嘅做法都系，即系阿成姐即系。 咩？你有多元嘅处理方法。 多元嘅处理方法吓，呢个啱嘅。 你对佢咧，大佬，你一定要即系一定要企硬，因为嗰班友仔先系攞到着数嘅。你谂下，所有嘅退休差佬全部出嚟咧。唔系有阿爷照顾，就有嗰啲大妈婶照顾嘅。你嗰啲即系警司级以下嗰啲，唔计警司吓，边有运行啊？咪日拱你出去顶战咯、啊，日日拱你出去顶战啦、啊。系嘛？系俾市民闹啊！做埋啲咁嘅嘢。 咁啊，讲两句呢一个 G 20峰会而家情况啦，系嘛嗱？琴日啦，就呢、這、一個即係當然啦，而家安倍咧就幫我哋出聲啦。咁啊，即係阿習近平都好樣衰嘅，因點解咧？嗱，你見下得，即係睇下呢張相啊， 呢張係堅定人㗎， 堅嘅呢個係。 喂，佢身邊人去曬邊啊？ 都唔係第一次嘅呢、這個係，唔係第一次啊？點解唔係第一次啊？係又係集體遲到啦。嗱，佢即係其實喺兩年前咧，佢已經試過一次啊。大家睇下呢條片啦，好笑啊！嗱，又係佢自己一個人早到，跟住其他嗰啲人冇曬喺度。咁咧，阿普京之後笑佢咩咧？恥笑嗱，你嘅恥笑啊，攞喺 Long Warrior 啊，即係話你係孤獨的戰士。你睇下佢樣子笑得幾衰啊！真係嗱，咁你而家又禮喎，大佬係嘛？即係嗱，呢、這個情況咧就非常之尷尬嘅。咁你仲要話，即係你知唔知去之前？即係俾人哋踢爆，讀賣新聞咧踢爆佢，就係你話咩嘛？中方官員咧要求日本咧就維護習近平嘅政治尊嚴，哦、大佬，喂你當我係你條僆啊？你咪白痴噶？ 唔係， 喂你自己去開呢啲國際會議，你叫人維護你政治尊嚴？ 佢由 Day One 啊，外交部發表嗰個聲明啊，我唔容許。 唔俾你講香港啊嘛？ 香港問題你都 你白痴嘅真係。 第一。我一听完都喺度笑，你好似提醒即系全世界各， 我好惊啊，系啊， 你好驚， 系啊， 提醒你要提呢个问题。 所以 Cusson 咪画咗好多漫画咯，就系咁揞住耳仔啊嘛，然之后个个都话讲香港啊嘛，即系一听到讲香港咧，就好似呢个孙悟空咧听到呢一个阿观音嘅时候喺度念经咁睇啊嘛。 其实日本人呢一样嘢睇得最清楚嘅，你见到外交部咧喺度讲紧话咩？即系唔容许G20提呢，将香港提入去呢个议程嗰度嗰阵时咧，咁嗰啲日本传媒佢已经用失脚两只字去形容习近平。失腳嘅意思就係話大，即係日文嘅意思就係大權旁落啊！即係話喂大佬，即係當你不斷咁樣去到 remind 習近平嚟到而將會有香港嘅嘢要講嗰陣時，喂按道理，如果真係配合習近平嘅話，你係應該要滿聲發大財㗎嘛？即係你完全唔提任何嘢，有得習近平自己講自己想講嘅嘢，咁樣先至啱㗎嘛？咁大問題，你咁樣走去送習近平一程嘅話，係代表住最少習近平係連外交部都管唔到咯。 咪同埋而家咧，你見到國內矛盾好大喎。嗱，因為見到你去即係開個 G20 之前咧，你見到好多怪現象啊。個怪現象就係人民日報啦，呢幾日咧就日日都喺度出文啦，就喺度鼓吹嗰啲鷹派言論。即係譬如嗱，佢最近呢一日啦，其實就係28號今日啦，佢就出咗呢篇文。人民日報話美國咧，你加徵關税冇用㗎，中國有能力奉陪到底啊。仲喺度講啊，即係其實即係中國唔驚啦，係嘛？你威脅冇用啦，係嘛？我哋自強不息啦，君子自強不息啦，係嘛？中國將成為一個與眾不同嘅新型大國啦。嗱、啊，跟住咧外交即係中國外交白皮書咧，整一條咁樣嘅嘢，就話乜鬼嘢咧？國際力量東升西降，係嘛？即係喂，大佬啊，你唔好拋呢啲浪頭啦。 唔係你唔係呢個，你有冇記得即係呢一個嘅 毛澤東以前講過啊嘛？東風壓到西風啊嘛。 此其一啦，此其二就係走向共和嗰套戲，喺打呢個八國聯軍之前， 唔係追北學巫術嗰啲人咧，先至最鷹派噶嘛，即係譬如嗰個江毅嗰啲咁嘅人啊嘛， 死話叫你去打嘛，基本上係送你一程噶嘛， 係啊。 咪最更加正咪就係毛澤東同埋林彪嘅關係，你見到文化大革命，喂林彪係最左嘅，但問題林彪係想殺毛澤東嗰個人嚟噶嘛， 所以後期鄧小平嗰句説話咧係有意義。佢話：如果咧喺左同右裏邊咧，我哋主要係防左啊嘛。 嗯， 我一路咧好深刻記得嗰句説話咧，喺我哋搞運動裏邊都係咁。 嗯， 即係你右啲温和啲，你mild啲冇問題。 嗯， 但係如果你越搞越激嘅話咧，越搞越強硬嘅話咧，你係最後咧係自己輸到一撲碌翻嚟啊嘛。 同埋 對領導人就係咁啦。 同埋咧， 喂，你而家基本上你外交部一開波已經咁講。嗱，你唔敢講咧，我估咧連登嗰啲網民咧都 remind 唔到咧，我哋係要呢、這個全世界登報紙嘅。你話唔俾人講啊嘛，我就要話俾全世界所有嘅領導聽， 就對準你個心魔咯。 因為點解？你叫唔好講，你就係俾一貼士我哋，就話你好騰啊嘛。 所以你咪見到而家中南海發生緊啲咩事？ 唔係呢個亦都係。 我估呢一個咧係前無古人，亦都未必有來者。 非常之小學雞 啊！跟住唔係我講緊我哋 啊！喂，全世界有冇喺呢啲咁嘅集會裏邊係聚焦一個咁即係 tiny city？ 唔係跟住你見到阿林鄭又好笑啦！即係你叫日本去維護你的政治尊嚴，跟住林鄭叫新聞處又去即係 send 嗰啲信俾呢一個咩東華三院啊！同埋嗰啲咩 NGO 咧，又維護特首尊嚴啊嘛，大佬，即係學到足啊嘛。嗱，你見到好得意啊！ 咪仲有啊，林鄭你頭先唔記得講咧，就係你見差佬嗰下咧，係諗令我諗起咧係六四屠城啊。 嗯， 鄧小平咧走去安撫嗰啲軍人咁樣。 嗯， 一人自己俾咗嗰張相出嚟。 我頭先講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就係咧，你好似從來冇一個地方咁細嘅地方。OK， 發生嗰啲咁嘅問題嘅時候，會成為國際嘅焦點，而大家係登廣告啊，唔係在於啲人買唔買嗰啲即係紙嘅報紙咁簡單，而係呢個過程啊，喺短短幾個鐘頭裏面幾萬人走去俾錢啊，大佬，而跟住係 remind 嗰啲國際傳媒，而國際傳媒就 remind 佢個地方嘅領導人，喂，你點都要噏兩句喎呢次，你好唔想噏都要噏、啊，本來諗住拗呢個習近平。即係著數嘅，或者勾中國著數嘅，即係因為就係喺貿易嘅問題上面，你點都要提兩句喎。如果唔係，真係好難同國人交代。 不過國會直頭公開叫阿 Merkel 一定要講香港添啦。 係啊，即係國會係咁樣啦。 唔係，所以你咪成班友，你睇翻成個過程裏邊， 你好似不斷送佢一程咁啊！ 唔係你見到 從你嗰幅圖已經睇到啦、啊。喂，佢咁鬼早到，喂有冇搞錯啊？你起碼等埋一齊行啊！ 係咯，點解你唔夾嘅？咁咪真係咁奇怪啊！你俾人跣咗一鋪，等自己有跣喎、啊。即係 你仲唔係第一次、啊、見普京一鑊、 嗯， 見呢一個安倍晉三一鑊，係、 嗯、 咪、 啊、 跟住國內嘅媒體就阻曬上路、 啊、就夾你嘅留學啊嘛，就話你投降派啊嘛，然之後即係其實唔開名喺度屌啊留學啊嘛，就話呢啲人咧就其實咧就係、是、怕美崇美啊嘛，係嘛講呢啲咁嘅説話，即係你見到而家大陸咧，似乎個官場咧就玩緊一套嘢，就係、是、清君側，而家留學俾人對準咧。就俾人清嗱，其實咧，即係呢啲就等於搣曱甴，搣曬啲腳曱甴腳搞到你咧，即係變咗 long warrior 啦，係嘛？點解林鄭呢個時候見嗰班大粒佬就喺度講啦？而家中央支持我啊，係嘛？我唔會辭職啊，我亦都唔會死唔去噶。嗱，呢樣嘢佢睇準咗其實習近平係冇選擇啊，因為如果清君側嘅話，清埋我，喂，我都係阿習睇嘅，其實係。所以点解阿林郑咁自信呢？ 同埋佢呢一个举动，话我未死得，用笑话咁讲咧，同埋对住啲大妈撒讲咧，其实有个意味喺度。就系、是、我，因为嗰班友仔其实最唔妥佢。O、okay? K， 即系你要清剿嘅时候咧，你要秋后算账咧，其实第一班系呢班建制里边嘅大妈撒嘛。佢哋嘅包仔喺背后，由呢一个嘅二月开始逃犯条例，佢哋喺背后系做最多嘢反对噶嘛。嗯我哋系大家啱啱互相配合嘛，佢系成日赖美国佬，我都唔知道美国佬有啲咩搞过。最初特朗普见你103啊，佢、 嗯、 都系话喂，我相信咧，即系北京同香港人咧会自己解决噶啦、 嗯。 喂，后期就系因为佢嗨咗嘢喺16号、12号系大肆镇压，所以冇得唔表态啊。对美国自己话自己系一个尊重人权嘅地方嘅时候嘛。跟住我哋16号整个200万人， 嗯， 佢哋白宫发言人即刻要讲啦。我相信即系特朗普会喺呢个 G20 嘅峰会里边提香港嘅问题啊嘛。 嗯， 所以我哋一定要利用呢啲咁样嘅 opportunity， 呢啲咁嘅机会，即系你系唔可以放过佢嘅。喂，新疆嘅人啊，都系俾我哋拉埋上去啦。安倍晋三连埋香港加新疆嚟讲啦。如果唔系，老实讲。喂，真係大家側側膊唔過國喎，就係真係講錢嘅啫，佢真係講國際貿易嘅啫，係嘛？睇下大家點樣分紅嘅啫。 其實近排中日關係係真係淨係講分紅嘅啫，你見到最活躍都係啲經濟新聞嘅啫。 嗯，係啊，咁所以啦，即係你見到林鄭其實非常之聰明嘅，其實係咁，即係林鄭留喺度賴死咧，其實對我哋有好處。 但 即係起碼我哋其實係可以抱持一樣嘢，就係、是。即係還我真普選，即係喂大佬嗱呢個時候咧，這個習近平咧，如果推啊曾俊華出嚟咧，其實我哋仲大鑊，係嘛？我哋都唔知點樣即係持續落去添，大佬。 唔係，我有諗過呢個問題， 啊、 就曾蔭權嗰7-8年咧、 嗯， 我哋算係叫蜜月期。 嗯 ，OK， 即係嗱，問題就係老共係咪想採取呢一個路線先？係懷柔政策，安撫民心，挽回。即係過去嗰22年嚟嘅人心 ，OK， 因為呢一鋪咧，佢係一鋪輸清啊！香港人嘅人心，唔係我哋啊，唔係我哋三兜啊，佢一早就輸咗啦、嗯。但係你越嚟越多人係唔妥你啊嘛， 嗯， 喂，這個先係對佢嚟講係最大嘅衝擊噶嘛。喂，你繼續點管香港落去啊 ？OK， 嗱，美國佬已經噏咗啦，喂，年年要 check 你，即係香港關係法啦。系咪？你亦都唔敢強力鎮壓啦，所以為免佢呢一個秋後算帳嘅話咧，所以我哋係要繼續 keep 住呢個 momentum 嘅、 嗯， 而係我哋要繼續我哋背後裏邊咧係攞到民意嘅，即係我今日全日嗰個 logic 就係咁啊嘛。 嗯， 你一定要將嗰200萬人出嚟嗰個餘氣咧，係繼續係 keep 住落去。 嗯， 嗱，你一定係懲罰到佢嘅區議會選舉同埋立法會選舉，係、 嗯、 大勝嘅。因为比2003年嗰时候更夸张啊嘛，因为嗰啲人一定系要佢票上噶嘛，成个建制派，所以你要借呢个机会就令佢成个建制派都分裂。喂，大佬，你对建制派嚟讲，你继续 keep 住一个林郑月娥喺度，我点选啊？喂，你净系抽啊叶刘淑仪啊，当日你点样去撑林郑月娥啊？嗰啲嘢出嚟啊，佢喺香港岛都瓜得啦，佢顾得头嚟顾唔到脚啊，即系佢救得民建联嚟救唔到工联会啊！ 新 跟救唔到你， 即係葉劉淑儀啊， 佢啊最大鑊，因為佢啊攞嗰啲公務員或者精英票噶嘛。 嗯，唔係佢可能用好啲，佢好多差佬撐佢喎。 咁啊，剩咗少少時間，我哋講埋聽日嗰個特集會啊。 好 嗱，特集會咧，就而家咧，其實就《華爾街日報》啦，就透露咗出嚟啦。其實就係中共咧，就要求即係其實對美國咧提出呢一個叫做係止戰或者休戰三個條件。邊三個條件咧？好得意啊！佢就話啦：嗱，你撤曬所有關税。撤回所有關税，呢個始其一啦。第二呢，就其實呢，就係話我哋買唔到咁多嘢啦，減碼啦，係咪縮水啦，係咪大爆買縮水啦，之前答應承咗人哋冇老陰，就話五年買 1.2 萬億，咁又買唔到咁多啦，係咪買少啲啦。第三呢，就係放過華為。咁嗱，呢樣呢三個條件呢，其實我細心諗過，原來同呢一個五月初啦，其實佢提出嗰三個條件呢有啲分別嘅。咁嗱，有啲咩分別啦？第一就係其實佢將華為擺上去台面，就一齊傾，就話喂放高華為啦。咁但係而五月初嘅時候呢，佢就講嗰樣嘢啦，就係話喂我唔會立法嘅，係咪即係大家呢講個信字。咁而家佢可能呢就係放過呢樣嘢喎。第二樣嘢就係話啦， 佢一定要嘅，因為點解咧？你話冇用都好，喺我哋嘅角度咧，就覺得屌老共你都基本上係即係法治不彰啦，係對你嚟講法律如無物。 呢樣嘢可能聽咗我哋節目啦，衡量過後咧都覺得 政治掛帥啊嘛。 衡量過後咧都發覺咧，嗱其實咧嗱，即係佢就同呢個特朗普 sell 啦，可能就係話嗱買唔到咁多嘢，放過華為，咁但係咧我會做一個結構改革，我會立法嚇，咁 所以老母音。在上個禮拜我哋收到個訊息就話九成都傾掂咗嘛。 佢講咁講啦，係嘛？ 我唔知佢堅定留啦。 咁但係就係佢個條件就係話，喂撤回所有關税。如果撤回所有關税嘅話，你邊有春代邊有揸住啊，大佬？ 唔係咁，我可以 真係講個信字唔信你唔過喎。 你可以咁諗嘅。 啊， 佢如果係要丟嘅話咧，佢撤回所有關税嘅話，佢隨時可以再理過嘛。 嗯， 你老共呢下係驚噶嘛？因為點解咧？美國國內裏邊咧，我最近嗰期。嘅 Foreign Affairs 咧，啱啱收到個 email 咧，佢就話咧，其實美國過去應對呢一個嘅貿易戰嘅時候，例如對住蘇聯搞呢個叫做咩artificial satellite 啦，嗰陣時候咧，即係人造衛星 大戰計劃， 人造衛星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將聯邦政府咧係擺好多錢去發展科技。佢就話咧，其實美國咧係唔應該咧咁樣去玩嘅。如果你要贏華為嘅話，因為點解咧？特朗普當權之後咧，係更加減少咧對呢一個嘅科研嗰個嘅支持啊嘛。而當年咧，佢面對呢一個蘇聯發展咗呢一個嘅人造衛星嘅時候咧，佢就係擺咗好多錢喺度嘛。所以後屘有NASA 啊、NASA 啊嗰啲咁樣嘅機構啊出現啊嘛，而係跑過呢一個嘅蘇聯啊嘛。所以而家佢嘅諗法好簡單嘅啫。嗱，你自己面對國內嘅選舉，你。有丟總好過冇丟，同埋呢個係令到全球咧經濟咧係受損嘅嘛。當然我係大好友啦，我係覺得兩條友都係要丟㗎啦。嗱，佢嗰幾個條件，老實講，華為咧就後期創作出嚟嘅。OK， 後尾你講話結構改革嗰個咧，其實根本佢一早都應承咗㗎啦，為要立法嘛。因為美國佬唔係冇道理㗎。後尾我幫佢諗清楚嘅就係、是，即使我知道你契弟無法無天都好。喂，咁我都有個進度去 monitor 住你幾時立嗰樣嘢啊？ 唔可以俾你真係爭噏㗎，其實。 喂，你咁樣吹，你係完全冇法律嘅基礎嘛？對美國人嚟講，其實你話佢天真又好，你話佢即係執著喺個法治嘅問題都好。喂，你立咗法，你就要執行喎、 啊。 你好多 commercial 嘅 disputes 咧，喂，我連噏都冇得噏啊，大佬。我話你偷我知識產權，我同邊個噏啊，大佬、 啊？ 喂，我都入禀法庭啊，大佬。系咪？我都逼你嗰啲负责执行嘅。喂，大佬，你法律咁写嘅噃。佢有 point 噶，可唔可以谂一谂？唔好用我哋就用咗阿爷嗰个思考咧，以为自己无法无天系冇所谓咧，应承咗。但系佢一立嘅时候系有个 process 噶嘛，系有个程序噶嘛，你要 follow 噶嘛。嗱，你唔 follow 嘅时候，美国佬喐你唔 follow 啊嘛。佢唔系完全系即系系咁谂噶。嗱，所以我估计咧。嗱，幾間大行咧，啲投行咧，有部分咧就係估咧，就認為咧，佢會應承咗啲，暫時休戰。究竟係咪拆翻嗰啲即係tariffs 咧，即係嗰啲所謂嘅關税咧， 嗱，呢个系有误嘅，我觉得有机会拆晒。 我觉得就好难啦。 有机会咧就系 keep 翻部分，或者唔系咁多，即系特朗普都讲咗贴士出嚟，佢有啲唔需要25，可能有啲10咯。 嗰个系剩翻落嚟嘅3000英，但而家咧。習近平嘅獅子開大口，就唔係講3000英，佢係講而家加咗啲關税全撤，咁呢個係完全係獅子開大口嚟嘅，呢個係對於習近平、對於特朗普嚟講咧，都難以向國內交代添，因為尤其係而家咧，即係你見到咧，就民主黨啊跑緊上嚟啦，係嘛？即係呢一個啊，即係嚇呢個所謂 Sleepy Joe 啊，Joe Biden 啊，即係話人哋瞌眼瞓啊，咁但係人哋話你話人瞌眼瞓都好啊，人哋而家嗰個 approval rate 咧跑贏你喎，成10%喎，咁所以咧，即係我諗，即係呢啲政治正確嘅問題啦，佢唔會輕易。 不過我有個擔心嚇，即係我希望都你中啊，就係美國人其實咧對 Donald Trump 嘅貿易政策咧得20%支持率嘅啫，嗱呢個係我哋最大嘅憂慮。因为咧，佢面对国内嘅问题嗰阵时候咧，系严峻噶嘛。 嗯、 所以佢哋点解要丢就咁解嘛？我哋点解要利用呢个 G20 嚟讲我哋香港人嘅 agenda， 亦都系咁解。佢喺个重大问题上边咧，佢一定要系同佢丢。而我觉得佢系丢嘅机会好大。嗱，我唔敢讲，我只系话 50-50 啫，即系嗰个关税里边会唔会 cancel 晒？但系华为佢一定要放噶啦。因为老共一定要放，如果唔系全面同你反对，咁我哋大镬啦。因为佢就唔需要美国佬噶啦嘛，以后冇得 bargain 噶啦嘛，冇得互谅互让噶啦嘛，系咪？咁嗰阵时咪全部发射喺晒我哋身上咯，大佬，攞佢我嚟做筹码咯。咁嗰阵时候仲大镬喎。如果攞我哋香港人嚟做筹码嘅时候，嗱，我如果你唔系咁咧，我就对香港人差啲嘅。嗱，上一次我哋逃犯条例冇所谓，俾你摆上去做筹码。OK， 俾你哋美國佬同老共同我哋談判，而我哋都冇辦法只一定要揀呢個選擇。但如果你今次咧佢傾唔掂呢一個磨和嘅話咧，對我哋香港咧都未必係有處嘅，唔係淨係錢嘅問題，而係佢成個形勢嘅判斷就係、是、話我使乜睇你美國佬眼色啫，係咪？我就懲罰香港人俾你睇，你吹啊咁樣。咁當然我哋有拆佢嘅方法啦，係咪？即係正如頭先我講，即係嗰啲政治庇護嗰啲問題。但你要 keep 住呢個 momentum 係有難度咯，因為佢全面同美國反台嘅時候咧，我哋係驚噶。 嗯， 即係佢更加對我哋更加差，佢對自己嘅人更死，因為佢攞曬我哋做人質啊，大佬，即係同人哋講數啊。 嗯， 你寧願佢喺嗰啲問題上面講曬數佢，咁我哋都仲對我哋好少少，調翻轉頭諗啫。 嗯， 喂，今晚時間差唔多啦。 咁啊，讲少少啦，再 有冇嘢补充啫嘛？ 咁啊，啱啱就系话啊，呢个黄全章啦，终于见到面啊，李文忠，啱啱佢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其实系即系讲翻佢今日咧，就见到啊黄全章嘅情况，因为其实咧就呢、這、一个即系呢一个公安咧玩咗佢好耐啊，原本突然间又话琴日见，咁啊即系最后屘今日见到啦，咁但系佢今日见到啊黄全章之后咧。咁佢就話佢即係其實即係同以前哇變咗好多啊，大佬目光空洞啊，即係望去邊度又唔知啊咁樣樣啊，然之後就即係個反應又好慢啊， 同埋叫佢以後唔好嚟啊嘛。 係啊， 喂，呢個係好奇怪嘅， 嚇、啊！ 即係對於任何一個即係， 我覺得真係好恐怖， 被內地扣押嘅民運人士，點會見到屋企人叫佢唔好嚟㗎？ 嚇、啊！ 喂，點解我香港人反送中啫？ 嗯， 好簡單啫嘛，拉咗四年。老婆第一次见 ，OK？ 喂，呢个系阳光司法。 吓、啊，咁啊，我哋仲有一位即系朋友啦，系嘛，即系喺呢个大阪跳海，即系其实系，即系我认得呢个边个嚟嘅，就系、是、嘅，睇下佢幅图啊吓，咁啊好有型啊，咁原来即系大阪嗰边咧都有报道啊，话即系佢跳海反送中，就系、是，咁就系、是哦、我记得呢个系，好似唔知系社工嚟嘅，佢就系、 是，哦，嗰时选过举嘅。 选噶嘛？ 基督徒社工， 啊、基督徒社工嚟。 咩女自行 啊？ 女自行啊，女自行啊！嗰阵时试过，即系闯呢一个罗湖关口嘅，记得系。咁啊，亦都做过一啲司法复核啊，咁样样嘅。其实就系、是、话用啦、啊，咁样样吓、啊。不过你知道就系、是，即、就、系、是、你对于即系大阪嚟讲啦，我谂即系起码对佢哋嚟讲另眼相看，对香港人即系、就是、今次即系嗰个行为系，同埋佢今次即系喺。日本嗰边搞个 G20 啦，咁其实都有啲即系日本嗰啲即系 我嘅比喻咧，帮手总结咧就系、是，其实咧系我哋呢一场运动系类似当年89民运，系攞赢晒所有世界嘅支持。 啊， 老共系呢一次 係衰出國際嘅、啊、所以呢我哋繼續 keep 住呢個 momentum， 令到國際繼續關注香港嘅問題，咁、嗯、老共就唔敢到嚟亂嚟，咁、嗯、佢就一定要實施華僑政策，佢一定要 back down， 包括佢呢個訴求呢，就算攞唔到十分都好啦，都攞七八分翻嚟。 嗯 ，OK， 今晚時間差唔多啦。 嗯。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